锵锵三人行，今天的两位嘉宾绝对体现了这个业余了18年的锵锵三人行正在向专业化挺进。一位是咱们来过的啊，咱们围棋的国手江祝九九段老师，感觉刚从武当山上下来。哎，江祝九九段老师，这上次您来我们这儿，您记得聊的还是棋圣吴清源 老师，是的。 这回您来呢，是因为出了个人造吴清源。 哎，对，真的是可以这么说， 是吧？虽然偶尔出点昏招，但是感觉也是大智若愚 啊。是，而且他那个下出很多创造性的棋来，其中一招我们待会儿会讲到。 哎呦， 我当时就是说很少有这种时候，就是看到这一步的时候，就你就觉得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。 好，现在韩国那边呢有这个李世石，我们这边有这个江祝九，韩国那边有阿尔法狗，我们这边也得来个人机大战。您呢算人，您呢只能算鸡。对，不好意思， 计算机。 因为这位啊是咱们这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的系主任杨强老师啊。杨强老师，对，我不过我觉得杨强老师长得像下围棋的。你觉得吧，他这个有点像李世石的那模样，是吧？ 对对对， 其实我们也一直说这次媒体写的人机大战啊，实际上是人人大战。嗯，因为是人跟职业棋手，就是说比较好的，至今为止职业棋手是人类最好的下棋的一些代表，跟人类智慧科技，人类创造出来的智慧，从高科技那代来跟棋对决。 对，不仅如此，其实呢这次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大数据。 嗯， 那些数据是什么呢？就是以前人和人之间对弈的那些数据，从六段到九段收集了很多很多的数据，最后产生了，这数据有多大呢？3000万个盘来训练这只 AlphaGo。 所以有个笑话，说把那个第一局完了，把计算机盖一打开，柯洁爬出来了。其实更恰当的应该是里边爬出了10000多人。 嗯，怎么说， 都是下围棋的。 哦， 因为他们提供了数据嘛。 对吧？ 对，就是前三局输了，我看见韩国有一个韩国人非常有民族自尊心哈，在这写文章说这个 Google 应该向全世界道歉，对吧？他这个侮辱我们李世石，因为呢他说，但是我就觉得韩国人是气的，我觉得有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。他说他这个玩意儿啊是运用了这个几百台还是上千台的电脑，然后呢他不是利用他已有的信息来跟我们打，他是看到李世石下的招之后，然后他怎么着，认真运算之后他再下招。后来有的网友就说，那怎么意思，那还让李世石下，让阿尔法狗下盲棋不成，是吧？ 不，这也是我觉得我感兴趣的地方，因为我跟着这个人工智能下围棋也20多年了。 你也跟下过？ 一直关注。最早的一批就是90年代，91、92年那些研究人工智能，就是说电脑下棋的，在硅谷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有对话。他们那会儿把我请去的时候 是跟人对话，跟狗对话， 跟机器， 跟狗下过，早就下 跟电脑。就这20多年来，就是有一些我们说的那个电脑专家们像风一样，就是利用个人的这个智慧和能力，不停地在研究电脑跟人对局会怎么样。但那个时候就是在数据方面他就支持不了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最早我跟他们下的时候是让10几个，一般人让9个我们就说很业余了，让十几个我们怎么能够对付得了呢？他呢就是很快摸着他规律，哎，你下几个死子儿在那儿，这个机器就会不停的很开心的吃你。而下围棋， 感觉像是个鼠目寸光的家伙。 对，而下围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效率，所以我们就利用他这弱点，你丢几个棋气死，我们说他会多花1倍的兵力啊，1.5倍、1.4倍，你就从那里面占到便宜了。 哎，这样姜老师，咱们先找点这个直播的感觉啊。我们是今天晚上播这个节目，但是现在是我们下午录像。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这个2:50。这最后一局啊，正在人机大战。你看着这个直播的这个棋盘，哎，我想知道您对现在的形势怎么分析，这一局李世石能赢得下来吗？ 我觉得这局李世石的机会非常大，如果现在要让我来投的话，对，让我投的话，我觉得李世石赢面非常非常大，如果李世石不出现重大失误的话。而且我们看 周围这个，我想李世石一定想到了，有机会就给你造成比较复杂的打劫。 嗯， 打劫看样子对计算机来说，它的搜索的东西要多得多。 非常多。 你觉得是怕打劫吗？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原理。 嗯， 这个 AlphaGo 它的原理实际上就是在搜索一个很大的空间。咱们打个比方吧，就好像是一个人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迷宫里面，他想走出去，他怎么走出去呢？他只能搜索，他看看往这边走行不行，往那边走行不行。那这个搜索的空间如果大的话，如果问题复杂的话，那么他在一定时间之内只能搜索很小的一部分空间，所以犯错误的机会就会大。所以呢，如果这个打劫发生的越早，那么这个混乱度就会越大， 而且最好这个打劫是发生在不止一块棋，发生过在两块棋、三块棋，关联五六块的时候。 嗯， 事实上，我们看这个李世石很明显的这盘棋现在正在进行的， 嗯， 就是在各种变化里面有机会就给你搞个打劫出来，就是或者吓唬他，下一步你要这么来的话，我就要跟你玩打劫了。 啊， 那。电脑如果是它的弱点的话，原来说它不会打劫，其实它是会的，但那可能我们猜测是它的后一个选项。 对， 第一个选项不是给你打劫， 不喜欢打劫 啊，对，不喜欢打劫。 对， 这个为什么？从这个人工智能， 这是为什么呢？我这个 AlphaGo 里面有两块最重要的这个软件， 嗯， 一块呢是给你一个棋盘，它来评估这个棋盘对我多有利， 对， 另外一个呢是说给你一个棋盘，我下面这个子儿应该走到哪儿， 所以一个叫策略网络，一个叫价值网络， 对的 policy 什么， 对 value 你说的太对了，嗯，啊，那么这两个网络在什么时候会犯错呢？就是在打劫这种情况，嗯，我们叫这个非确定现象出现了， 嗯， 可能这样，可能那样，也许那样，也许那样。那么他把这些情况都放到那儿的时候，他发现一个现象出现了，数据不够，训练的不够，所以这个时候 训练还不够啊， 还不够，对，还不够，因为那个数实在是太大了， 嗯， 那个数有多大呢？就是那个搜索数， 嗯， 有人估算过，它的那个总数，那个棋盘的总数。比这个全宇宙的原子还要多， 还多得多， 还多得多。 有的说全宇宙的原子才10^80次方， 对， 大家听着好像不多， 对， 其实这就是那个数学那个效应，10×10×10×80次， 一乘就 那就无限了，大了。嗯， 而对人类来说呢，对职业棋手来说呢，他看打劫呢，他是这样看的：一，这个打劫对我有没有利；二，我打劫下去的劫材对我有利不利？有利，不有利我就不玩。有利，只有有利的时候我开始给你打，不确定的时候呢，他就靠这个我们说靠逻辑性来推两下，哦，这个东西这个打劫这个局面对我有利我给你打，对我不利我不给你打，有利的情况就是我看看劫材对我有不有利。 所以我要请教您一个哲学问题，嗯，也可以说人类学的问题了啊，感性， 嗯， 直觉， 嗯， 它是最终是不是啊，就是无限大的计算和无限大的逻辑，只不过人脑呢不能进行那么精确的计算， 是， 所以培养出一种实际上还是一种模糊的理性， 是， 本质上是这么回事吗？ 我就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下棋的对于虚的东西，原来我们一直觉得计算机很难赶上我们一点，就是在虚的方面表现，比如说什么是虚呢？如果这个地方拆几，这计算机很难计算出来，如果这个地方死活它都是局部空间，而一上来的布局考虑到战略的时候，那是需要你的经验，你可能有好几条路要走，可以走，似乎都不错，而这个时候呢，人的那个直觉经验加上你的那个逻辑训练出来，你呢你就会选一个，哦，我可以选一个大概这个方向不错， 嗯， 而计算机如果这个时候不要说计算机，就只说人，我们往前面推一推，让我联想到的就是这个当时在上世纪1930几年的时候，日本理论比较厉害的就是代表是木谷实，他就是尽可能的把围棋上的变化我都算遍，来克制了很多对手，擂台赛9连胜啦，这些新一代。但是紧跟着从中国，我们都知道中国去了吴清源老师，而后来吴清源老师大家知道他的理论是，我无法穷尽， 我的计算无法求你，而且也很花时间。 嗯， 那么我就是凭着我的经验，我来选出五六条路，然后我把旁边的两条路先去掉，剩下三个了，我把最弱的一条再去掉。 这不就是阿尔法狗的思路吗？ 这完全是阿尔法狗的思路。那个西方的叫法叫蒙特卡罗搜索术。 嗯， 对 对，这个也差不多是。 因为你们爱赌博是吗？ 赌博，这跟赌博有关呀。因为你是选择在这么多里面，你选择几个，然后你就拿它来计算了。 嗯， 是一个我们叫 sampling 啊，抽样。所以这个抽样，如果你抽的够多，如果你的数据够多，你可以非常准的。 哦， 所以这个也就是。完全是您刚才说的吴清源老师的这个直觉， 就是 对。 所以这个我也听他们讲，还有一个觉得就是说这个李世石啊，第一局的时候带着女儿来了， 嗯， 后来为什么说这个第四局赢了呢？ 啊， 就是说实际女儿也来了， 嗯， 但是在店门那儿待着呢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咱们可以看看几个图啊，这个先看看李世石，这是。这家伙其实这对围棋是个大的宣传啊， 是非常棒， 这一下子全世界啊，你再看下边，喂，这些网友把他当个乐啊，再看下边，宝宝心里苦啊，哎，赢了一局，你看人性就体现出来了，赢了马上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你再看下边，这个哎，这个据说呀，据说这个排名不能当真，就是说。他得输一次， 嗯， 才能进入一个世界围棋的排名 啊。 所以现在这个 Google AlphaGo 排在第四名，哎，然后据说这个 Google 方面已经有人呢发这个微博，你看，说感谢李世石，让我们输了一回可以进入排名。注意这个英文节后，英文最后那个什么柯洁 up for match， 柯洁。 来干一盘， 干一盘，已经发出挑战了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姜老师，我很就是很感兴趣的，就是前三局直落三成的时候，你们作为围棋的这个国手，心情怎么样？ 第一局的时候，之前首先那个稍微往长一点讲，就是第一局之前在预测的时候，围棋界的职业棋手，我们绝大多数人，我看文章是认为这个离李世石还很远。你能赢樊辉，但是因为我跟这些 IT 界的那个一直跟他们很多年交往，我当时就说了一个我的预测，我说我的预测是这次比赛电脑会赢，但我的赢也不完全准在哪儿，我是认为电脑会在前三局里面弱一点， 嗯， 因为他还没有跟李世石对打， 嗯， 我的当时想法上，我说你对打了之后，电脑的学习能力这么快。那他会很快学习，所以我说电脑赢棋会出现在第四第五， 嘿呦， 而电脑一旦赢一盘，我说那就等于赢了，就是人类的智慧等于造出了高科技，高科技能够赢现代的职业棋， 就是从前三盘来说啊， 这是我的理解。 对，我有一个外行的这个问题，因为我的围棋水平只是属于看棋是看吓得像个狗啊，还是吓得像个死字儿，是吧？所以我想问，这个从前三局看，这个阿尔法狗，它能让人类几子？ 让不了，这个让子它还没有， 让一个子，就它第三局表现出来的实力。 第三局是这样，就有的时候我们比拼的是什么？就是因为前面比拼的，我们一直是青木板中国规则贴木的状态之下，就李世石第三盘体现了一种我今天给你磕了， 嗯， 我玉碎，就我们说的我拼到那个我宁肯全部死光，但我不跟你去拼小胜负，最后我输一点， 哦， 是这么一个战斗引起的。 另外我还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到您这机这儿说一说，是吧？就是哎，你们不是都说机器最大的优点是它没有感情，它没有这个情绪起伏，就是它的优点在于，就是说它的这个心理啊，非常稳定，只有一个心理，就是没有心理，对吗？不过我怎么看，这到这第四局，这个阿尔法狗感觉比人类情绪还不稳定啊。这个七十八蛙，这个就是李世石说神之一手出来之后，这家伙连续崩跟头连接的，这到第八十七手，好像他才醒过味儿来。 是， 那岂不是说比人类还情绪不稳定吗？ 对，就说这机器啊，照理说，如果它顺的时候，它有足够的数据，它应该一直往前冲，就像一堵墙一样的。但是当它数据不够， 当有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的时候，他只能随便的选一条路，这个时候呢，他的那种不好的表现就会持续下去。所以这个跟情绪没关系，这个只是说李世石找到了这么一条路径，沿着这条路径，确实这个机器没见过这种场面，所以就一直就没见过下去。 就是他下的棋必须是他丰富的储存里见过的，是吗？ 对，这个是一定要的。 他不可能自己祭出新招， 这个是不可能的。对， 他也就是说他下不出神之一手，像那个第三局那个78手那种。 按理说呢，它是有两部分的数据来源，一部分呢是跟人下的那一部分，这是一半，另外一半呢是他自己跟自己下。 对， 然后呢这两部分数据结合起来训练了这么一个 Alpha 狗，所以他有的时候呢会把对方认为是一个人，所以就用人下的那一部分来对仗，另外一个时候呢，哎，他就把那个人呢看成是一个机器，这个时候如果对方没有按照这个方法来出招，他就坏了。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，就是要是有俩阿尔法狗，他们自己下，谁下得过谁？这个我看到你们那方面答案就是说互有胜负。 对，但是呢，其实谷歌他们确实拿了两个阿尔法狗呢来互相下。他拿一个更高级的和一个稍微低级一点的下，下完的结果呢，他再把更高级的这个呢再给它扩充一下。然后继续下了100多万盘棋，那么下完了以后呢，他在里面再抽出新的数据来，但是这个数据听起来好像应该是很好的，就好像左右互搏， 对， 周伯通， 对 对，但实际上呢它有很大的漏洞在里面，这种数据就好像两个6岁小孩在那玩，不可能玩到9段，对不对？ 对，我也是想，哎，您说。 对，刚才这个杨老师说的这个联想我们也是解释过的，就我们职业棋手也想过，就是说你如果说是2个9段的对象，人的厉害就是我这个像去年柯洁跟李世石对战了好几盘棋，8盘， 8-2啊， 对，每下就是去年他们没那么多，就每下一盘双方都会进步，因为吸取了对方的长处和发现自己的弱点。 对，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水平降到了就是说的6岁孩子，我现在教很多6岁孩子互相下，他就很难，他反而会把双方的很多弱点放大。就是他们你要让他多下，没有旁边没有指导的话，没有一个提领他的话，他会因为他那会儿总结不出来自己好的，他反而会发挥自己差的那部分。 你知道就是这个李老师啊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啊，我最近就是又重温了这个，要不说我后知后觉，我看这个凯文凯利，他26年前开始写的那本名著叫《失控》，你知道吗？看到几十页我就顿开茅塞，我就一下子觉得啊，哎呦，我弄明白了，而且我相信是那样的。他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就人工智能啊，过去走的一个路是先有一个好像最高的指挥部，然后再铺排下边的基层。他说实际上这个路走不大通，他说反而像是什么民主社会，就是从基层，就是一个机器人先管腿。4条腿能走路了，就像人的生物进化先完成简单的事，然后他提出一个叫蜂群思维，就像蜜蜂，他认为啊，人数凑了足够多的时候，某些类似于一个集体意志的行为，一个意识就会自然产生，就像大雁的群，对吧？那么于是他说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发展的就像你说的，你看神经这个网络一层又一层，先是简单的模块，我也理解了什么叫分布式。人的大脑其实没有一个核心，人的大脑就是像1000亿个神经元呢，互相很多分布，但是呢它这个分布式之后啊，它最后会产生你一个主意，也就是说大脑更像是一个各种部门各种想法平等相处的一个舞台。 确实是这样， 对吧？ 它不，哎， 这个我的意思是说真正可怕的就是他们说的啊，听起来很荒唐，说是这阿尔法狗啊，为了自己的存在啊，故意输你们一盘，对吧？哎，我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自组织啊，当凑够了足够多的神经元以后，有一天他们自己运算会不会产生出一种意识一样的东西。 这个呢应该是这么说，人会这么产生，但是今天的人工智能还不会。 而且没有这方面的研究，完全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人工智能都是在一个特定的领域，拿那个特定领域的数据，当然可以产生这种蜂群效应。比方说我们也有研究，如果用一大堆像不同的 AlphaGo， 什么 Alpha 猫、 Alpha 牛、 Alpha 驴，让他们互搏的话，最后总体的效应会有所提高。但是就像刚才说的，这个他们的水平都得在一定的水平，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得互补， 嗯， 得各有不同才能够互有进益。对， 这次对， 对， 是杨那个杨师，这次我觉得之所以就是刚才说到的，在赛前为什么职业界会出现很大的偏差，一边倒的认为 他 达不到李世石这个效果，就是因为我觉得1月28号他发表论文的时候，他是说5个月前跟樊麾有个欧洲一个冠军下， 对。 AlphaGo 在那个地方它体现出来的水平确实不高， 嗯， 职业界的我们成长起来，职业棋手成长起来一般都是我把级位的干倒了，我把段位干倒了，我把更低段位干倒，我升到了9段，你一定有这个轨迹上来。那么大家一看，哦，你才赢的是职业的一个低级别的，你再怎么快你能有多快啊，你不得就是你说的，当年我们都是让你7、8个的，让你5、6个的，去年不是电脑比赛， 嗯， 你最快了，你上升到我们平下，平下还离我们李世石很远，这是职业界的思维。我当时看到的我吃的已经是，因为我发现我看不出 AlphaGo 是什么水平，因为它是遇强则强，而且换一句话说，它跟这个欧洲冠军下的那种感觉就是类似，这么说吧，我们跑马拉松， 嗯， 如果马拉松记录是3小时多的话，那天欧洲冠军跑了3小时10分 ，AlphaGo 跑了3小时9分， 啊， 第二天这个欧洲冠军又跑了2小时50分 ，AlphaGo 只跑了2小时40分，他老是比你快一点儿，他不显示最大实力， 嗯。 我说这个太厉害了， 这太厉害了， 所以我说 比你高一点， 所以我说他没有出现他最好水平， 嗯， 这也是我想跟那个杨老师请教，就是说据说 AlphaGo 的这个理论联系出来，他不是照着穷尽围棋联系的弄出来的，他是就是比你要好一点。 哎，这个问题很值得问，对吧？咱们先去一下广告收点钱，然后再请您回答锵锵三人行广告直播间。哎，杨老师你回答。 对，这个问题非常的有意思，他为什么能表现出这么高的智商，恰恰比人高一点呢？ 嗯， 原因是这样，他训练这只狗的时候，他要定一个目标函数，也就是说让这个所有的机器学习奔着那个目标去，这个函数呢就是赢，他并不是说赢得多，他是只要赢就行，所以呢他的这个在这个目标下他赢一个子儿也是赢， 嗯， 那么他就照着那个方向去了， 嗯， 嗯， 所以呢如果是他碰到樊麾，他只要比樊麾多一个子儿，那碰到李世石他只要比李世石多一个子儿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训练的一个副产品， 嗯 啊，并不是他高智商的一个表现，只是表现出来一个高智商，不是他真的本身具有这个高智商。 哎，这样我想起这个，听他们讲姜文经常拍电影，就跟他们这剧组讲说，咱们这下一部电影啊不要好很多，比上一部好一点就行。 对，这就让我想起一个笑话，说有两个人在山上，然后上面跑下来一只熊，然后呢一个人说兄弟快跑，另一个人说慢点，我先穿上跑鞋。他说你为什么，他说我只要比你跑快一点就行， 哎，你说这是人的，人不会有这个想法。哎，这次我前天看就是聂卫平的公子叫孔令文， 对， 是吧， 嗯， 哎，孔令文还说一个呢，他说什么呢，他说机器的劣势啊是他追求的不是最好的结果，而是怎么才能赢，哎，他所以他走的每一步呢都是这个概率上能赢得最多的那一步，那我就不明白了，难道人追求的是输的最多的那一步吗？ 他第一盘棋的时候让我觉得后半盘他的收束能力让我有种感动，就是他后半盘的收束，他一旦取得优势之后，我这么猜啊， 嗯， 就是一旦取得优势之后，他并不是追求我能赢你窦文涛10目，不，我赢你在也追求赢你10个子，但是如果但凡有点风险，我宁肯赢你8个子5个子3个子， 然后我宁肯小地方吃亏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给第一盘完了支招，说啊，阿巴布他不太懂收官。我说不是的，他是像李昌镐一样。 我们节目时间快结束了，这江老师赶快看一下现在这棋局谁能赢。 现在看上去是那谁好一点， 李世石 好一点。 哎呦，还能3-2吗？ 啊，对，我觉得 播出的时候就知道结果了啊。 我觉得现在看上去